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0°，最大相对湿度3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1°，最小相对湿度20%。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荟。 演绎群英荟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这个冬天，鹿先森乐队终于即将登上工人体育馆这个标志性的音乐舞台，迎来他们的首个体育馆演唱会。从乐队成立到登陆工体，鹿先森只用了3年。3年来，鹿先森成长速度可谓惊人，他们一路勤勤恳恳，步履匆匆，歌唱着都市青年的爱情、青春与梦想。他们一步步从 Live House 剧院走到了体育馆，与喜欢鹿先森的听众一起扎实而茁壮的成长。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请您一起听听他们的演唱会。北京时间的20:07，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听到好听的歌曲了。那么我们来介绍到的就是来到现场的，我得鼓足勇气啊，不能够说错了，叫鹿先森乐队，说对了吗？ 对，就是没有听错，哎，是鹿先森 啊， 对吧？一看就是就我们年轻人的表达方式。 对对对， 对吧？ 不是我说错了，是你们二次元的表达方式啊。其实也不是了， 不不，就可能那个磊哥上了年纪之后，他不太能理解这个东西哈。但是确实是一个非常新潮的乐队。今天我们请出几位乐队的这个主要人员哈。 是是是哈。 对对，嗯，先来请出主唱吧。 好， 郭贝贝，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主唱贝贝。 嗯。就是因为说出来有可能朋友们会觉得是那个贝 啊，但其实是这个倍数的贝。 对对，一倍两倍的贝啊。 对对对，一看就特别有故事的一个名字。 嗯， 我们再来请出主音吉他手董斌，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主音吉他手董斌。 嗯，我们再来请出节奏吉他手杨松林，欢迎您。 哎，大家好，我是节奏吉他杨松林。 嗯，我们再来请出贝斯手李斯，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贝斯手李斯。 嗯， 这是介绍的其中一个身份，对吧？ 对对对，他们其实呢，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当然了，这个贝贝啊，就是贝贝，他们有什么第二重身份？下面就不一样了啊。 嗯， 你看刚才我们说的主音吉他手，其实呢是建筑设计师董二胖，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节奏吉他手杨松林，其实他是结构设计师杨博士。哎呀，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贝斯手李斯，其实他是排水设计师李斯。 嗯，我觉得好有故事啊！今天在这个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哈，就慢慢的把这些都给揭开吧。 对对对对对，这么着哈，也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咱们这个鹿先森乐队是何时成立的啊？大概这个名字是什么样的一个来历啊？我非常好奇。 好啊。其实这个乐队今年应该是3年半了，2015年的时候正式成立的这个乐队。其实我们应该是6个人，今天有2位姑娘没来啊，我们的键盘手冰冰还有鼓手皮皮。 其实我们六个人一开始都是好朋友， 嗯， 然后因为他们都各个都是同事嘛，都是这建筑设计研究院的，这个做建筑这个行业，所以我们以前老在一块玩吃饭喝酒什么的。然后后来我们大家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乐器还都正好不一样，所以说当时手里也有一些作品，所以那就后来我们想，那我们认真把音乐做下去得了，于是就组了这个乐队。这个名字嘛，当时是想起一个鹿跟森林有关的这个名字，也没有太多想，但是现在叫了这么多年，我们对这个名字还是很有感情的。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也是因为这个名字知道我们这六个人，所以我们还现在还很喜欢鹿先森这个名字。 对，越叫就越顺了，是不是啊？ 一开始也挺顺的，其实 合着就我一人念着不顺是吧？ 其实名字真的无所谓啊，我觉得大家 只是一个符号， 对，是这样的， 对，关键是音乐哈，打动人就行了。 嗯， 希望这样。 哎，但最开始你们组乐队的时候，有想到说会走到这种专业的路上来吗？因为身边也有很多朋友，他有一些本职的工作在玩乐队，因为用了"玩"这个词呢，是说他仅仅是把它当成业余爱好，可能几个朋友呢组在一块儿，周末呢小聚一下哈。但是咱们最开始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叫鹿先森，然后好像又没有说经过特别多的深思熟虑就叫了这个名字，最开始是不是也没想到说会这么长时间的一路走过来还走到现在这种成就呢？ 成就谈不上，专业也谈不上，其实我觉得热爱一件东西吧，我们总是想把它做好，也没有想过如果真的要乐队做好了，我们会成为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或者变成什么样的人，我们只是想把音乐做好。那么我们慢慢在还是在继续坚持做好音乐的这个过程里，所以当然我们也很高兴有更多的朋友也听到了我们的作品，也给予我们鼓励和支持，那我们就更应该做好了。所以未来鹿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团队，我们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的，在音乐行业里头角色的人，我们不太关注，我们希望更多的有出好作品给大家。 嗯，是是是， 不要停。 嗯，对，其实我知道很多的朋友呢都非常喜欢咱们鹿先森乐队的一些歌曲哈，而且我知道也是你们这三年来一直坚守你们自己的音乐梦想，才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一首首好听的原创的歌曲。那这么着，我们接下来再问问其他的几位好不好哈？这三年来你们的音乐梦想和音乐信念有发生变化吗？先问问二胖吧。 二胖不胖啊？ 对呀， 幽默嘛。 哦，真的比磊哥差不多瘦一半儿。 这个我知道，贝贝原来是挺胖的。 对对 对，原来你最胖的时候多少？让我心里平衡一下。 胖一半。 哎，那唱歌会减肥吗？ 我以前也不是，我以前200斤，我减了80斤，对，现在120，就相当于因为 哇，减掉一个人。 捡到一个小朋友，对， 一姑娘差不多， 捡到一个我， 你有那么轻吗？真是啊，没法聊天了是吗？咱们还是直接问问二胖吧哈，就说说你的音乐梦想，这三年来有变化吗？ 嗯，还是有在不断的变化的。像刚才您说的那个，在一开始我们组成乐队的时候呢，可能没有太多的，就是我个人来讲，可能没有太多的在音乐上的一些特别多的想法呀，或者说是一些。渴望或者说是企图啊，这种感觉。 嗯， 但是说随着这个时间不断的这样过去，然后演出也比较多，然后再加上那个大家之间相处的时间久，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在音乐上遇到很多喜欢我们作品的朋友们，在每次演出还有每次现场都能看到这些朋友们对我们的喜爱和一些期盼，所以这更反过来促使呢我更加这个。就是认真的要对待这个音乐上面这些事情，也要不断的寻求自我的突破和提高，因为这样我觉得才能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一些期盼和热爱。 对对， 这是我的。 感觉这个稿子背了很久， 哎呦，特别溜，你知道吗？啊，通稿能力特别强的。 过奖过奖。 但我觉得建筑设计师的表达能是这种风格已经非常好， 太厉害了，比主持人还牛。 对啊，所以就确实你看，如果不说他们的本职工作的话，就真的现在这个范儿已经非常音乐人了。 对，那我们就问问呗，结构设计师是干嘛的呀？啊，杨老师，杨博士呢？还是您真的是博士啊？ 真是， 哇，厉害了， 博士。对， 那个当年上了贼船下不来，只能是走到底了。其实就我这个角色，其实跟我乐队里角色差不多 啊， 就是比如说一个房子，其实我是负责骨骼部分的， 嗯， 其实跟乐队里差不多，就像我在乐队里做的那个节奏吉他，其实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托底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 其实讲太多这个专业的东西可能我也讲不好，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是一个骨架那种。但真正是比如说特别出彩的地方 solo 或者说钢琴那种，那是董老师跟冰冰他们的角色，所以我负责，主要是我负责这个稳定的那一部分， 稳定让楼不要塌。 对呀、啊，这很重要啊。 对， 塌了以后 solo 再美没用啊。 嗯， 对了， 对 吧？ 所以缺了不行，但是光只有我也不好听 啊、嗯。对。 所以你看，在这样一种稳定的性格下，既可以搞结构设计，然后也可以当节奏吉他手。 啊、是是是，还有一位，居然是应该是几排水、 啊。对对对 对, 对， 我突然想起了，我少打了一个字，几排水设计师，啊，成为了我们的贝斯手。我的天呀！ 啊，是这样，其实是我跟贝贝呢，在这个多年以前，我们也是做过一段时间音乐的。 嗯， 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呢，可能是梦想，占有这个生活中的最主要的地方。当时可能想是为音乐付出所有的东西，然后一腔热血都扑到音乐上。然后可能年轻的时候就是很多事情也没有能够最终的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吧。然后有一些。变化，然后可能大家又奔向了各自的人生吧。包括比如说我们后来为什么又上学，然后重新进入一个企业里面去做这个给排水设计啊这方面的东西。但是又遇到这帮人的时候呢，然后可能给我一种重新燃起了这种希望又重新点燃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一直非常非常的这个珍惜，也是非常感激，就是还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团队，能够重新扬帆远航吧。这个事情我是非常感激的。 嗯，也不容易，大家凑在一起。你看，今天来我们直播间，都是先下了班才来的。 对 对对， 对吧？不下班不让来。 而且你看，刚才李老师说了好几次，都是我们年轻的时候，现在是有多老了呀？主要确实，就可能很多朋友对于玩乐队这个事情，一想到可能直接关联的就是大学呀、啊，甚至高中生啊，然后说我们有一个梦想啊 ，have a dream， 然后我们就组一个乐队啊，每天为了他可以吃泡面啊什么的，可能大家脑海当中想到的都是这种画面。但没有想到说，就是大家也都是在自己的领域事业有成之后，还有说勇气凑到一块儿去玩一支乐队哈，所以就想听听这一路走过来的一些故事了。 真的是不一样，当然这些故事很多，我们会在稍后的时间呢，争取给大家来多分享哈。那既然是乐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要分享的就不只仅限是故事，还有你们的精彩的音乐。我们也是准备了好几段，我们先听听哪一首呢？《春风十里》，还有。华年， 我们先听华年吧。 好， 嗯， 好，那就送给大家这一首陆先森乐队给我们带来的《华年》。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你年轻身影，你每天都在说的那些话，如今讲给谁人听？当过往散了爱慕，与光阴相向而行。你眼神烙印岁月最后的深情，也许一次离别就能抹去再多的重逢。那年一起种下的树啊，如今飘荡着一样的风。当誓言中涨起了日月，这爱恋不彻不浓。你裙摆绽放走向我，脚步轻松。可是命运啊，渴望啊，和热烈啊，非将这生长赋予悲欢交织的感动。夏日轻柔的晚风，穿过波澜的相拥，一杂草丛生，都不及你第一次望向我的面容。也许一次离别就能抹去再多的重逢。那年一起种下的树啊，如今飘荡着一样的风。当誓言中讲起了日月，这爱恋不彻不浓。你裙摆绽放走向我，脚步轻松。可是命运啊，渴望啊，和热烈啊，非将这生长赋予悲欢交织的感动。夏日轻柔的晚风，穿过波澜的相拥，一杂草丛生，都不及你第一次望向我的面容。可是青春啊，鲜血啊，和真切啊， 吧，就像从没有过年轻。 我想知道这段 solo 是谁？ 董老师， 董老师，哦，厉害了，太帅了， 也没那么那啥， 世界第三是吗？ 哎，我特想知道，就是平常单位同事知道你们这些，比如说平常演出啊，或者这些，怎么说呢，也都不能叫特长了，就这个专业嘛， 就知道你们的心路嘛， 知道我们在外面这个乐队这个事情啊，也知道一些。但是当然我们也自己也没嚷嚷去这个事儿、 就是从别的渠道知道的是吗？ 也有，然后就会比方说，哎呀，那个什么什么是不是你们那个啊，怎么怎么的啊，对对对对，是就是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况。 嗯，因为我觉得像比如说像建筑设计这样的一些环境当中哈、还不像比如说我们搞媒体的，如果身边有一个人做乐队出张专辑，你都不会觉得特别奇怪哈。 对，还觉得、似乎很平常。 对对对、但是可能在一些比如说设计院啊、或者一些这样的一些地方，大家都在研究的时候，哎，旁边有个人在 solo 吉他，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哎，但是你想想，你像之前那个什么李健、水木年华他们，不都也是清华学理工科的，对吧？ 对 对 啊。 对，所以我知道为啥我吉他学不好了， 因为你学的是文科。哎，平时这些歌曲的创作的部分是主要是贝贝完成的吗？还是说大家一起共同来有一个想法？ 一般都是我来写词曲的动机，然后大家一起来做编曲。 哦， 对， 那这是不是就更耗费时间了呀？ 其实对，我觉得您每句都聊到重点上，特别好。因为像其实录的整个团队最大的优势，当然也可能是最大的弱点吧，就是时间的问题。 嗯， 时间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但是我们的优势也在于精力分配上，我们在时间管控上做得特别好。 嗯， 像比如说写歌，一首歌从我开始写这个开始到最后完成到出版，它会经历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包括像今年也在巡演的路上，我们现在是每周末都会在外地，一整年、然后中间在周中的时候，大家除了上班之外，还会保持一到两次的排练，每次排练三个小时、所以相当于几乎大家把所有的这个工作之外的生活上的精力都投入在音乐上。 嗯，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刚发了第二张专辑嘛，就刚才大家听到那个华年那首歌同名专辑，第二张出来以后再去走到这个更多的城市去见各位的时候，这些精力的这个分配才闪现了它的所有的价值。 嗯， 就是做音乐也好，做建筑也好，还有大家做各个行业也好，其实真正你自我价值的实现，并不是你要挣多少钱，你要去得到多少的掌声和荣誉，其实真正是你亲手你自己做的事情，亲手把它做得还不错，并且得到你能去有更多的机会把你做的这件事情展示给大家看。 嗯， 这个是你很幸福的。 嗯，是很有成就感的，是不是啊？那问问博士吧，就是您，就是比如说创作出一首歌曲，现场演唱完了以后，我们现场的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您取得比如说博士学位也好啊，或者说做了一个设计项目，获得了大家的一致通过也好，那种成就感是不是完全不一样的呢？ 我从我自己的角度再来想这个事情吧。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可能会希望我的生活能做多一点，更多我想做的事情。因为我今天我还在，跟我一个特别亲密的一个朋友在聊这个事儿。因为我小的时候会接触到一些音乐，当然也会接触到一些理工科的东西，所以这都是我的一个梦想。所以对我而言，我可能会希望这两个都作为我人生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也许做一个建筑，做一个结构，然后那个结构做得非常干练有力，然后呢做音乐又可以感动到很多大家，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说其实都是特别幸福感的一个来源。所以这件事情像刚刚贝贝说，我们可能时间上是最缺的，然后呢可能每周也特别累，也没有办法陪身边的人，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来讲是那种特别愿意去承受的那种快乐。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挺辛苦的，就是相对我们而言还是很幸运的，很幸福的感觉。 他们相当于干了两个职业。 对，真的是， 对吧？就平常比如上班就已经很累了，然后呢又有第二份职业。

是今年全部是剧场版的巡演，所以大家是坐着，我们是站着，是更贴近于音乐会。 嗯， 那么很高兴啊，因为每年大家知道我们在北京都有一个重点站吧，毕竟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所以今年很高兴我们有机会登上我们应该是我们音乐之路上第一个场馆级的演出，我们在工人体育馆，也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段时间除了这个马上要去青岛还有这个济南山东两站以外，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准备工体的这个演出了。 嗯， 所以希望这个冬天的北京的这个夜晚，大家要是实在是没有什么事儿干的话，欢迎来工人体育馆，来我们来相聚在那个晚上，我们听我们唱唱歌。 对，我相信这是很多朋友非常期待的。 就是我觉得这个贝贝说话特别有趣的一点啊，就是他特别谦虚， 是， 而且呢特别的，就咱们按照一个网络用语，就特别 freestyle 啊，对， 特别随意。那你们要没有什么事儿的话，就过来看看吧，有事儿不用来看我们的专程，对吧？ 对，我们也无所谓，其实。 关键他们的音乐仔细听，其实也是这种风格。你看他们的歌词，包括整个的我们说音乐的这种节奏、这种感觉，其实都是给人那种。不是说一定要踏入都市繁华当中，也不是说一定要退出这个都市的凡尘之外那种，而是一种其实很随性的东西。 对，都是来自于我们的普普通通的生活哈。但是有的时候呢，也可能高于我们的生活，是我们向往的一种生活，可能我们达不到的生活，但是在你们的歌曲当中诠释的也非常好。这么着，问问几位吧，在之前的应该得有十几站的全国巡演了吧？ 对， 感觉怎么样啊？收获有哪些呢？我们这次从李斯开始吧。 他说，我先说一说我们都去了哪些站是吧？我觉得 你数得过来， 过程当中 有点难度 的事儿， 但没关系。今年第一站我们是去了西安是吧？然后后来去了杭州，然后就简单说几个吧，就是去了天津、石家庄，然后还有这个南京、 长沙、 厦门、福州， 基本上全国吧。 对， 除了西南 这句话，吓到我。 现在遗憾就是还没有踏足西南地区。 对，东北地区我们也好像还是今年这个落下了，但是我们是要补上的哈。 对， 应该说今年的这巡演都是做的是剧场，然后对于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这个细节上的，比如说在演出上的细节上的要求也更高了，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这个所以音乐的细节的控制也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了。然后我们也希望把这个因为这个区别 Live House 在这个剧场演出呢，是要给大家呈现的是一种舞台上的那种美感，以及还有音乐的这个细腻感。对，所以这个东西就像在 Live House 里那种大家在一块欢乐的玩是有一些区别的，因为可能玩的话更重要的是那种气氛，但是呢在这种演出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种我们要诠释的，不光是这个音乐上的美还有视觉上的美都要诠释出来。所以呢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新的挑战，应该说是因为我们以前大家都是一直在演 Live House， 没有演过这样的演出，今年也是全新的提高了一下我们的这个一个这个要求吧。然后我觉得我们的整个这个对我们团队的收获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可能视野更开阔了，视野更广了，然后知道自己离这个更高的目标还有什么差距，其实也是为了工体做这一年的准备。因为我们最开始的目标就是知道我们今年年底要去那个演工体的这场演出，所以当时我们这整个这一年所有的应该说是历练吧，都为了最后那个目标。 嗯， 我觉得其实走上大的舞台，对一个乐队来说挑战还挺大的。 那当然了， 对，因为 Live House 里面可能更多的是大家很近距离的接触， 没错， 然后很近距离的反馈。可是走到大舞台上之后，它整个的声场其实都不一样了， 对，整个气场全变了， 对， 啊， 挑战还蛮大的。 那问问这个董老师，董二胖啊，你会不会？对1月5号的工体演出还会有一些些的紧张，因为毕竟场子大了，人多了，面对的是上万的听众了。哎呦，那时候肯定不一样吧？还能那么华丽的 solo 出那些旋律来吗？ 应该没事，眼睛闭上就行了。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很多歌手唱歌时候闭眼睛了， 就是因为不用看你们，我爱怎么弹怎么弹。 紧张还好，目前还没有特别明显感觉，就可能越临近可能会更加紧张一点吧。 嗯 啊， 反正我觉得这也是好，有好处，因为像我们自己的工作，自己工作，我经常有时候要去给甲方汇报我们的设计方案 啊，对对对， 就是下面做了一个领导啊，这些专家，然后我去讲我的方案这些的。以前呢，有时候经常就是心里没底儿，容易怯场啊，这种说的不是特别有底气这样的。但是这个乐队这方面呢，反倒反过来促进了我这 个，你看看， 然后就。有也就 变不要脸了， 没有 文绉绉的说法是更加的镇定了， 镇定，对对对， 文绉绉的说法， 对对对，然后就不会说有些怯场的什么事情啊这种，但是是各种各样的环节也基本能应付下来，我觉得这也是个好处，那些训练给我带给的收获，我觉得这方面还挺好的。 对，这以后你就当甲方去了，我告诉你， 那是最好了。 来吧，问问我们的博士，整个的到目前为止啊，全国的巡演有十几站了，有没有给您留下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些人、一些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喜欢站在就是我们几个人后面去观察这个整个这个感受这个气场的一个人，因为我每次我都会觉得，因为每一场都会不一样。然后每一场遇到的问题呢，包括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声场，包括我们一直在升级这个演出，我们制作人李卓先生，包括这个我们陈元老师王老师会给我们，王俊鹏老师一直会我们要求越来越高，比如说你不仅仅是要演奏的准确，然后呢你还要有那种代入感。其实刚才提到那个北京这一场呢，其实你说紧张不紧张，其实紧张的那个点对于我而言呢、那个紧张的点就是它不是前面任何一场的一个重复，而是因为专门为这一场，无论是从舞美上，还是从我们的编曲上，还有整个音乐的流程上，包括那种故事性，因为整个这个就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事情，所以它会，我们希望我们自己不掉链子，希望用最好的状态给大家呈现出来，而且这么大的场面，实际上无论是从音乐来讲还是从个人来讲，都是一个挺大的挑战，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有信心能把这个做好。 挑战， 对 对吧，我觉得就是这是几个非常喜欢挑战的人，如果是不喜欢这种挑战的话，也不会从一个我们觉得相对来说幕后的职业跳到了这样的台前， 是是是。那接下来挑战又来了，来现场再来一段呗，是不是，我们这么期待着哈。 给大家唱一段《失眠》吧，应该是我们第一张专，哎，是第一 张，对对对， 第一张专辑， 别呀，刚两张 专辑，犹豫了一下。希望大家听完这歌，今天晚上能睡个好觉。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大家有多久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所以希望大家做一个好梦。 好，《失眠》送给大家。 想起过，除了曾经，从来没有知道过，除了爱情。你的十四行诗，有十四行不用听，消失无踪影。从来没有相信过，除了你说念我。从来没有问起过，你也不说。生命种种如交织的错过段落不多，却从未停下过。一切念念不忘的理由，主要因为朗朗上口，欢聚的爱恋至死不休。每个即时的夜里，清醒的人还记得失眠的时刻，脑海里的歌。 谢谢大家。 太棒了！ 哇，我觉得听现场就是 总就是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听到那种他的声音，然后包括他那个气音，你都会觉得哎呦，这个情绪到了。 对，如歌如泣嘛。 嗯，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有时间哈，甭管你有没有时间，只要喜欢他们，1月5号一定工体见了哈。 欢迎大家 啊、嗯！但是一定工体见，今天有俩人没见着啊。我们的两位美女，一位是这个键盘手冰冰，还有一个鼓手 PP 哈啊。我们节目一向就秉承着谁不来说谁的原则哈， 就喜欢 对吧？对，咱们对于他们这两位美女，这有什么需要吐槽的？今天我们接下来只10分钟都给你们吧，介绍一下他们二位吧。 好，很遗憾啊，两位，其实我们键盘手冰冰和我跟有李斯，还有我们经纪人曹佳，我们都是一个学校的，北京林业大学， 嗯， 我们都是校友，所以我们认识时间比较早。冰冰呢，也是两位吉他手的同事，他是做景观设计的，他跟我是一个学院的，做景观其实相当于董老师是做建筑外观，博士是让这个楼不倒，冰冰是在这楼边上种树做景观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 然后李斯是做这个楼宇里面的设备的这个对水设备。所以我们的那个皮皮呢，鼓手，他是也是，其实各位除了我之外他们都是硕士起，都是硕士，我拉低了平均学历，真是。然后 没问题，这自己漏气， 主动交代了。所以皮皮他也是英国留学回来的，他做他其实很早以前就已经是鼓手了，所以他有很多的舞台的经验，非常可爱的女孩子。所以你想，这个一个团队里头有女孩有男孩，所以一定是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特别是一出去，我们经常在一块儿，在外地这些人一出去，9个人、10个人的团队。会发生非常多的这种有趣、难忘和铭记的事情， 嗯， 所以这样他才能让我们这个团队变得更丰富多彩、人丁兴旺。所以他又变得， 我怎么觉得要有下一代呀的感觉？ 人丁兴旺， 用的 有这 聊八卦的开始，可以继续来聊， 可以来贝贝。 所以这样的一种相处方式呢，才是录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相处方式。大家是一个纯粹的彼此信任，因为团结是永远是相对的嘛。只有人和人之间敞开心扉，你真正的实际上的信任他，并且你在舞台上你只能信任身边的这些人，在这种时刻你面对上万观众也好，一个观众也好，这样的互相的理解和信任是录最好也是让我们觉得最幸运的一个优势吧。所以我们希望，很感谢，能很荣幸啊，也能跟这些人作为站在一块儿，也希望我们这个团队能够越来越好。 嗯， 特别好哈， 特别好，就是一下子就把这个团队给总结了。 是是是是是，哎呀，其实我们时间真的不多了哈，还有2分钟的时间。这样吧，我们就直接都交给你们吧，来给自己的演唱会打打宣传、拉拉票，好不好？来，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一起走进剧场，去关注咱们第一场这种大剧场版的演唱会。那咱们还是从李斯先来吧，好不好？ 一句话是吗？ 就剩一句了， 就工体的演出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大家会看到这个我们你以前从来没有看到的这个录的绚丽的舞美。因为大家可能知道啊，我们录比较喜欢这种低调的奢华，每次的现场呢就会弄得比较简约而不简单，就是我们那种低调的美啊，尤其像我们专辑封面一样啊，我们都会把它做得很素雅。但是这次呢，我们一定会给大家呈现出非常绚丽的这个现场的，大家一定要来现场看一看。 好好好，杨博士。 这场演出我觉得我们一直在特别用心的想做一个不俗但是又特别像鹿风格的一个东西出来，然后又好听，然后又好看，可能也会非常好玩，所以真的希望大家能来跟我们一起来这么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聚会。 感谢为之付出团队的所有的老师，我们的舞台总监王老师，还有我们的制作人李卓，还有其实我们很想感谢热爱我们音乐的所有的歌迷朋友。我觉得我们是为了你们一直能够往前走，在这条路上也会相遇很多人，工体是个节点，我希望我们好好演，不让大家失望。 好的，来最后， 工体这次演出呢，我觉得是我也非常期待的，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新鲜的东西、新鲜元素和新鲜音乐在里边，我觉得应该是能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希望大家能到时候相见。 1月5号工人体育馆，然后可以看陆先生乐队的现场演出啊。 对，现场就看你们的啦，加油！ 谢谢。 好，代表两位美女好， 谢谢。 我们没有说他们什么坏话，对吧？ 对的。好了，那预祝咱们的这次演唱会能够圆满的成功哈，当然了，也包括咱们整个的全国巡演能够圆满的成功哈。 谢谢。 好的， 好。 那接下来时间呢，为您带来的是我们的领读者系列节目，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 稍后我们再见。 读书不仅可以让生活更丰富， 还为我带来爱情。 读书的整体上是让你这个人改变了， 让我了解了更多的世界。 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的给病人看病。 是我只能活一辈子的人活了好多辈子。 经典作品能够让我们领略人类智慧与情感的深度， 身心都是很愉快的。 与美好相遇，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胸无江海心南阔，腹有诗书气自华，改变从阅读开始。我是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领读者刘佳，今天为大家领读的是中国四十年巨变。作为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感受到了祖国发展的日新月异，互联网发展的中国奇迹。回忆过去与改革开放共同成长的40年，我坚信用科技力量服务社会将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接下来我就为大家领读这篇文章。弹指一挥间，中国改革已走过40年了。40年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40年前出远门，我们还乘坐绿皮火车。40年后的今天，我们乘坐高速复兴号高铁。相当于从前要去看远方的亲戚的时候，要坐一天火车才到。现在有了复兴号高铁，只要2小时就能到达。40年前，人们挤公共汽车，40年后，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私家车。40年前，我们还住在低矮潮湿的平房。40年后，城市建设令人惊叹，一个个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居民们喜气洋洋地住楼房。农村的变化更是出人意料，有不少人家都盖起2层小楼，他们天天快乐地歌唱幸福。40年前，公路还是泥路，遇着阴天下雨，踩着泥路出去办事。40年后，一条条宽阔平整的水泥路展现在我们眼前，出行方便快捷。40年间，中国的发展变化让每个中国人骄傲。从神州载人上9层天宫，到蛟龙号下深海闹海龙，从世界级最大的天眼望远镜建筑成功，到去年5月份完成港珠澳大桥等。改革40年来，中国从一个弱国变成强国。现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让60多个国家受益。习主席还提倡了建立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许多外国朋友都来中国发展，找到属于自己发展的项目。改革40年以来，让老百姓们的生活发生很大改善，互联网加、智能电子产品、人工智能等等，让13亿老百姓感到电子产品便捷和快乐。现在，全中国的孩子都享受9年义务教育，个别山区的地方鼓励老师去支教，